隔篱嘅业权系呢一个新鸿基嘅，其实你搞工程搞到咁样，影响到隔篱系开唔到工，搞到佢自己本身哇冇咗成两座，即系你拖延咗佢销售嘅话，其实系咪应该要赔翻钱俾新鸿基嘅？其实系 边个知 吓、啊？其实条数屎忽数系点样计嘅咧？唔系因为其实讲真啦，即系我谂，即系新鸿基咧，即系一定系一早知噶啦，但系新鸿基不讲。佢就要硬食，因为如果佢爆出嚟嘅话咧，咁啊即时系变咗一件政治事件嘅，一定系好多人都嘈噶啦。 唔系商人呢样嘢， 你隔咗五年，即系你而家你即系成个新鸿基系食咗五年嘅，唔可以讲死猫啦，但系起码就系话佢为呢一单嘢就付咗五年嘅代价。 商人呢样嘢冇硬食，冇、所谓嘅付咗五年代价噶。佢 一定要 而家最最恐怖 咗啲咩俾佢咧？ 最恐怖就系问紧呢个问题啊嘛。 系啊，咁好啦，即系。如果系咁样嘅话，哇！你而家你新搞铁路咧，咁 Q 多问题咧，咁你而家你搞紧嘅即系高铁啊，其实喺呢一个西九龙站啊，哇！你起咁多豪宅，咁你将来会唔会又出现有啲沉降嘅情况出现咧？喂，尤其你下面嗰啲铁笼啊，喂，即系左右摆你都可以调转嘅，其实系，咁你究竟会唔会又沉降咧？同埋即系又挖深咗个无端端又？真系奇嚟喎，其實又， 但系呢啲嘢好奇怪喎、即系話說我細佬都做扎鐵，其實最主要都係扎呢啲咁嘅地基鐵籠咧。佢講緊其實係當你扎好咗個籠嗰刻咧，喂 計好曬數噶嘛， 計好曬第一計好計好曬， 點會劃深咗嘅咧？係 啊，第二樣嘢喂其實嗰個監工即係驗屍咁驗簽曬名影曬相啊，先至落個籠，然後再落石屎咁樣噶。咁即係所以係 而家唔上報嘅問題咧。唔單止係會展，土瓜環又係咁樣。土瓜環嗰啲咧，邊個削嗰個長身嗰啲鋼筋咧，冇人知。即係你而家會展，其實嗰個情況都係一樣嘅。其實仲衰嬌過啦，即係呢個紅磡。紅磡起碼即係因為有人篤灰，咁就起碼咧，即係你見到一係就禮頓，一係就范信啦，係咪？咁最後尾就係范信就推咗俾禮頓啦，其實就係、 是。都唔係講緊呢個責任嘅問題，而係本身嗰個技術，你起呢條沙中線點解咁貴？除咗你講 planning 之外，更重要係佢經過嗰幾個本身冇地鐵嘅地方，佢已經係一個已經發展咗好多年嘅鬧市啊嘛！你喺層樓下面走去起呢一個地鐵站， 係你如果講高鐵嗰個東九龍係咪？西九龍係咪？西九龍站係咁樣嘅時候， 土瓜環都係咁嘅啫。其實 咁你而家你唔靜止嘅，因為其實咧喺開工期間啊，其實你掘嗰、那個即係地道啊，即係其實開作 深已經係個問題嚟㗎。 咁你喺土瓜環咧，已經好似話有啲唐樓咧有裂縫啊嘛，已經係嚇、 啊。 我記得嗰陣時阿金英好似話想做啲咁嘅 case 㗎，其實係。咁即係咁样喎、你而家你啲问题逐逐浮现喎，咁你而家最恐怖嘅就係你见到阿陈凡佢话俾我听，佢都係睇报纸先至知呢啲咁嘅事故喎。即係嗱，我哋之前讲呢，即係你呢个港铁呢，唔好话港铁，你早喺元水事件呢，即係你成个政府即係房屋署去处理呢啲咩嘅普通嘅啲公屋工程呀，其实你纸上监管已经唔够㗎啦，闹咗好耐。 唔係 㗎，你讲检讨啊，就係喂，你除咗纸上监管之外，喂，你系咪应该做多少少嘢呀？即係做返啲 最前线嘅人系话俾你听，纸上监管其实系好易查。咁、个问题就系在于，当你 但你唔系啊，而家系报纸监管啊，即系如果你陈凡嘅例子话俾我听，佢睇报纸先知啊嘛。咁啊，即系报纸其实就系做实。咁你而家你搞咩独立调查委员会唔好搞啦。 陈凡佢 你俾苹果日报做独立调查委员会啦。 陈凡佢 因为苹果就系做晒你哋做唔到嘅嘢。 陈凡佢自己讲紧嗰样嘢，其实系话俾你听，我摆到明就系失职噶啦。你中意你就炒挑我。 总要嚟吹个账咩？ 咁个问题就系在于，如果佢真系做好佢呢份 job 嘅话，我所谓嘅纸上监管就系话，喂，你要睇前线嘅 feel work， 喂，你发现啲嘢有嗰啲咁嘅数有问题。嗰陣時，喂一 check 邊個做，其實簽曬名嘅話，喂好清楚嘅喎，邊個承建商？喂，佢二判大判係邊個？其實全部都有一查嘅喎，唔會好似而家咁樣推嚟推去嘅喎。真正嘅紙上監管，其實我講緊就係呢一樣嘢喎。而係點解陳凡到而家就係寧願話俾人聽，我失職。